OK， 今天的经文是何西阿书，今天继续何西阿书系列的讲道。何西阿书第八章，请你翻开你的圣经，由我来念经文，请聆听上帝的话语。何西阿书第八章，你们用口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民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上帝啊，我们以色列人认识你了。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领首领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撒玛利亚啊，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像拜牛犊的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上帝。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或也可以翻译成龙卷风。所种的不成合价，所发的苗也不结实，即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会买朋党，他们虽在列邦中，这是会对不对？会他们虽在列邦中会买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我为了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系，或看他为很奇怪的事，以致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犹大多造坚固城，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诚意，燃烧其中的宫殿。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算是这么严厉的话语，这么的让人敬畏的话语，但是仍然是你所赐给你儿女的话语。最终的目的不是灭亡，反而是要叫我们能够悔改，能够归向你。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宣讲你的话语和聆听你的话语，也让这话语发出不会返回，反而能够造就它应该有的效果，就是叫你的儿女认知自己的身份，而总是悔改归向你。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人都有问题，人定义上就是有问题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问题的人。但是人真正的问题不是人有问题，而是要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从一开始，亚当就要自立自强，独立自主，他要争取自己的好处，为自己活。人要靠自己，这就是人的问题。靠自己来判断善恶，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美色得到好处，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靠自己的解决方案，自己的救赎。人的问题就是要自主，做自己的王，当自己的上帝。为什么这是问题呢？因为世界会告诉我们，这无非就是人的本分，要活出自我。但圣经告诉我们，人从来就不是为自己而活。如果你不熟悉圣经，小药理问答也告诉我们，人首要目的是要活出 no 啊，是要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就是说，上帝创造人最起初的目的就是要依靠他而为他而活。上帝要他的儿女明白，我们是全然依赖他的，因此有的时候会夺走我们手中一切所有的东西，好叫我们回归于他。这我想不是一个自主的人喜欢听到的，甚至不是上帝儿女我们欣然乐意接受的。 这也就是为何圣经中那个最有名关于一个人要独立自主的故事时常被人误解，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这故事中有一个父亲，有大儿子，有小儿子，我们也明白大儿子和小儿子都有问题，但是我们往往忽略大儿子和小儿子有同样的问题，就是他们都没有认知自己必须活在父亲的恩典之下，他们必须依靠父亲，不是选项。所以小儿子他以为他可以依靠自己所继承的产业出去好好的发挥一下，但是要等到他连猪吃的都不如的时候，他就明白他必须回归到父亲那里。这是重点，儿子必须依靠父亲，儿子真实悔改回到父亲那里，这个悔改不外乎就是明白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地，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让我做你的仆人吧。重点不是这个人，这个小儿子他挥霍无度，他很愚蠢，或者甚至重点不是他有一位恩慈的父亲总是等着儿子回家，好似这个小儿子如果他更有智慧一点，更能够善用他的资源，那么他其实就不用回家了，好似他的父亲只不过是一个他在人生尝试活出自我的探索中失败的时候可以 fall back， 可以回去的一个备案，好像上帝是我们挑战人生失败之后的备用方案。孩子不要担心，天父总是在那里等你回家，不论你做什么。大儿子他也一样，他的问题其实也是一样的问题，他不明白他也是全然依靠他的父亲，他非常愤怒，他以为他应该凭着自己的努力至少从他父亲手中得到一只羊吧。那父亲对他说，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难道你不明白吗？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不仅宣告父他的慷慨和恩慈，也陈明儿子他一切所有的都来自于父。重点其实不是父亲有恩典，父亲的确有恩典，重点是儿子没有选项，必须全然依靠父亲而活。今天的经文不是路加福音，所以这与今天的经文有什么关系？以色列人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得到也是要依靠自己的资源，他们要独立自强，他们要活出自我。今天的经文描述以色列北国亡国之前约30年的光景，是日光欲下走向灭亡，但是还没有山穷水尽，他们仍然有操作的空间，人在失去所有的过程之中，讽刺的是会尝试一切还没有试过的方法，会用尽手中一切还可以使用的资源，直到山穷水尽，最终还是会失去所有。其实不是这样子吗？我们的本能就是要拯救自己，世界也期待你要自立自强，但是事实是最终没有人能够救自己，没有一个人，或许你可能赚得世界，但是最终你必须会用尽你一切的资源，你会失去你的生命。赚得世界失去生命，其实这就是世人可以期待最好的光景，也就不过是如此。世人没有上帝也的确需要自立自强，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可依赖的上帝。有上帝的以色列人称上帝为父的儿女，要靠自己，就真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但这正是以色列人他们在亡国前夕正在做的事，他们要立自己的王，塑造自己的神明，用自己的方式敬拜上帝，走出杀出一条自己的外交之路。 他们要用自己的解决方案。第一节，你用口捶脚吧。我不知道台湾教会还流不流行捶脚，捶脚。我也不知道台湾教会捶脚会不会号召敌人如鹰一样盘旋在教会上空，因为捶脚就是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这是其实不外乎就预告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就已经警告以色列人的，你富有的时候，你有东西的时候，你有一切的时候，你不欢心乐意侍奉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你就必在饥饿、干渴、赤裸、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你灭绝。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个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名的言语你不懂得，这其实就描述之后在列王记下十七章所记载以色列之后要被亚述国掳掠的情况。因为这名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我们可借机问耶和华的约和耶和华的律法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就如我们上两篇讲到有提到，上帝是在恩典中与以色列人立约的，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本身遵守律法有什么信实或有什么公义，他们本来就是不公义也不信实，本来在埃及是拜偶像的人。如果以色列人是全然凭着上帝的恩典与上帝立约，那么我们可以问他们遵守律法有什么效用，有什么用途？以色列人他们不是依靠遵守律法然后才得以上帝立约，这是很明显的，但是遵守律法却印证他们盟约的身份，也就是说是上帝主动拯救那些原来在埃及做奴隶400年已经忘记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已经忘记他们上帝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的，他们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人，是耶和华主动与他们立约叫他们做自己的子民，他们遵守律法就证明他们确实是蒙耶和华上帝拯救的子民，就有别于地上其他任何的民族。所以摩西会在出埃及记记录耶和华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以色列人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好，讽刺的是这个鹰现在如今成了盘旋在以色列人头上的仇敌。如今你们活着，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 See， 你看得出来是上帝先拯救，先与他们立约，然后再提出你们要遵守这约的条例的要求。Okay. 因此以色列人守约就印证他们是他们的身份。我们也不应该以为他们是好像是靠着恩典进入约，但是在凭着自己的努力顺服维持这个约的身份。这是罗马天主教的理解，好像就是上帝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以色列人的守约，他们的献祭，他们的顺服，都必须要凭着信心，都是凭着信心的作为。他们必须要信靠那拯救他们的耶和华上帝，他们的顺服，他们的守约，不是可赚取或维持救恩的作为或者功劳或者工作。这其实不外乎就是我们在复习改革中的盟约神学，这也是盟约神学精彩的地方。我们不以为以色列人有另外一种得救的方式，或者他们是靠着献祭与上帝和好，而我们呢，我们是靠着福音和恩典得救。不，献祭、圣殿、律法都是上帝赐予旧约以色列人 守约的外在模式或者记号，但是他们领受的约和我们领受的约是同一个恩典之约，因此他们和我们一样必须凭着信心守约。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无法明白之前我们看到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献祭，喜爱认识上帝胜过燔祭这一类的经文。就如我们是凭着信心，今天如果你领圣餐，你如果你真实的领着圣餐，你是凭着信心依靠圣灵领受圣餐。以色列人也一样，他们是凭着信心献上蒙上帝所悦纳的献祭。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而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人呢一样没有差别，也是因信称义而做他们先祖 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他们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真上帝子民，是真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因信而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人。而如果他们没有信心，那么他们的确有上帝子民的名号，以色列人、犹太人，但是没有实质上帝子民的身份。他们可以这么说，只有血统，却不是真正属灵的犹太人。这个就是经文中以色列人的问题。第二节，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上帝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这些不守约、不遵守上帝律法的人，却也称耶和华为我的上帝啊！他们说：“我们认识你。”就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也认识你啊，我们也称你为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赶鬼、医病。”但是那天我们的主要这么说，我要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不遵守上帝诫命，你就不能说你认识上帝。因为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就是什么，老约翰说这人就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的心里。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这个良善或者好，就是创世纪分别善恶的那个善，同一个字。起初亚当撇弃上帝分别善恶的标准，他追求自己看为好的，看为良善的，结果就丢弃那真正良善的。他们被赶出伊甸园，就是从上帝的面前被赶出去，就失去与上帝的连结与团契，就失去那独一良善的。以色列不守耶和华的约，就是其实否定他们自己是上帝子民的身份，就等同按照他们自己的行为对耶和华说：“你不是我的上帝，我们也不是你的子民。”就是撇弃上帝，就是丢弃良善，结果是仇敌必追逼他。因为这就实验上帝对他子民的应许，透过摩西对以色列人的警告应许：“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以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听从他的话，专靠他，一心倚靠他，因为他耶和华你的上帝就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必在乎他。”但是如果你不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你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耶和华必使你在仇敌面前败落，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你的牛在你眼前宰了，你必不得吃他的肉，你的驴在你面前被夺掠，不得归还，你的羊归了仇敌，无人搭救， 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要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上帝他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生命记第三十章，从二十八章到第三十章，那里的赐福和咒诅，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说是可以多看。我们不了解我们的上帝他是多么的恩慈，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的上帝是多么的严厉。这是以色列人悖逆上帝的结局，但是在今天的经文之中，你看得出来他们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他们还没有要吃自己儿女的肉，他们就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就北国是耶和华上帝他自己所设立的，北国的第一个王也是透过先知所安立的，但是以色列北国没有一个王是全心遵守耶和华的道，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反而从第一个王开始，每一个北国以色列王都叫以色列人陷入起初的罪，就是拜金牛犊的罪。在耶罗波安二世到亡国之前，就是以色列国最后存在的这约三十年间，有六个王，没有一个王是耶和华上帝任命的，他们都是靠着谋权，靠着篡位，靠着谋杀做王，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偶像的定义就是人自己制造的。很奇怪的是，制造偶像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制造的是偶像，要不然他们就不会拜偶像，反而把手所造之物当作神，拜他为上帝。也就是说，拜偶像定义就是拜自己手所制造的上帝。你可以听得出来这句话里面它逻辑上有多么的荒谬，或者你可以看以赛亚书第44章，先知在那里叙述拜偶像是多么可笑的事，但这也是拜偶像可怕的地方。拜偶像的人自己不明白他们在拜偶像。从一开始，以色列人他们从来没有以为他们拜金牛是在拜偶像，反而在西乃山下，以色列人他们指着金牛犊说：看啊，以色列人，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之后他们的后代耶罗波安第一世也为以色列人造了两只金牛犊，然后他说：看啊，以色列人，你们要去耶路撒冷圣殿实在是很难，这牛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上帝。所以你看得出来，你不需要直接否认耶和华上帝你才拜偶像，你不按照上帝他自己制定的方式敬拜他，就是在拜偶像。这就是为何我们不仅敬拜上帝，我们必须要按照他自己所设立的方式来敬拜他。我们是凭着他的圣灵，依靠他的真理，不是靠我们自己发明的方式，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情感，不是以我们自以为的虔诚或者诚实来敬拜他。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因为你丢弃良善，耶和华就丢弃你的牛犊，你就像你弃掉知识，耶和华也必弃掉你。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你知道这并不是上帝在问问题，这是一个羞耻性的问题，但是这是上帝的，可以说是叹息吗？或者是圣灵的担忧吗？或者像耶稣之后，他会讶异他自己家乡里的人居然不信， 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出于上帝的。或应该这么说吧，这牛犊就是以色列人自以为认识的上帝。我的上帝啊，我们认识你，这是我们的上帝，一只牛。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以保罗会说，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而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所以这话是真的，就表示不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超自然界，你种什么就收什么，是上帝他所制定的原则。顺着情欲撒种的，就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灵圣灵撒种的，就必从圣灵收永生。然而在犯罪这件事情上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则，就是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只不过加倍给的不会是人想要的。所罗门说，撒罪孽的必收灾祸，我们可以补充，必加倍的收灾祸。在风里面撒种，如果你是农夫，我在此不是在分享我的经验，只是我看到有资料这么说，在风中撒种是有用处的，撒，然后那个种子会随着风散出去。但是撒种风，中风，中的是风，中风有什么用？撇弃上帝的方法，我要中风，我要寻求自己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中风，这就是撒种虚空，也要加倍收成虚空。或应该这么说，不要以为我们最无用的操作这个操作那个，到最后只不过是没有什么害处，也许会浪费一些时间。我们的试试这个，尝试那个，最终会带来最严重的后果。人刻意撇弃上帝指定的方式，要用自己的方法安排操作，你要得着的往往会超乎你的所求所想。弟兄姐妹，不是如此吗？遵循上帝的旨意或许麻烦，但是你至少不需要担心没有后果，因为一定会有后果，而那不论是什么后果，是上帝他自己定义要结束的后果。但是如果你撇弃上帝的方式，你要自行操作，那就是传道者所谓的畏风劳碌，你最终再有成果，结出果子再漂亮都没有益处。经文讲的是当时以色列，他们与其归向耶和华，他们转向外邦人，转向亚述，转向埃及，以为可以透过外交手段来操弄仇敌，最终导致以色列亡国。但你知道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生命中也时常看到这个结果，就是上帝任凭人操作，你要操作你就去弄，而且叫人的操作非常的有果效。一个教会忠实的宣讲圣道，施行圣礼，不见得会叫人数成长，多多结果子。但是如果你发展儿童事工，你会吸引许多父母。你如果要有激情的敬拜，你会吸引很多要来敬拜的人。你操作人事，你安排会做事的人，啊，教会就会有做不完的事，事工也会越做越大，教会也会成了机构、公司、企业或者某个人的小王国。你要中风，你就收割龙卷风。我有练这句话，本来应该用台湾国语讲，可是对不起。但是最终我们必须问，风到底有什么用？龙卷风到底有什么用？ 喝西北风有什么用？教会操作再多有什么用？有谁蒙恩？有谁真正听到福音，认识他们的主耶稣基督？有谁的灵魂又得到照顾？有谁的灵魂得救？因此所种的不成合价，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使结实，外邦人也必吞食。这可能是指以色列之后要向外邦人，向亚述王进贡，以色列被吞吃，陷进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以色列国本来应该是在列国之中分别为圣，与其他的国不一样，因为他们是上帝分别为圣做自己子民的。如今他们成了在列国之中成了不喜悦的器皿，他们投奔亚述，就如独行的野驴。野驴就是约伯他朋友口中的那种空虚毫无知识的人，或者我们用中文比较直接，就是那种驴到不行，很驴的人。以色列十一节，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你注意，其实在这段经文之中有很多反讽 sarcasm。 有的时候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太近前了，我们以为上帝不会用幽默或者讽刺，但是如果你没有幽默和讽刺，你会 miss 掉，你会没有读出经文中很多很精彩的东西。他们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上帝指定以色列人要设立祭坛，也指定设立祭坛的地点，而且祭司本来就应该吃献上的赎罪祭，而且人们本来就要吃献上的平安祭。 这代表他们的罪得赦免，这代表他们是分别为圣，这代表他们有份于耶和华的丰盛，与耶和华上帝团契。但是以色列人任凭己意逐坛，祭坛就成了取罪，就成了犯罪。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系，或直接翻译，就他们看这律法好像很奇怪的事，像陌生人一样。摩西曾经提醒以色列人，有哪一个大国像我们这样子，像你们这样子，有公义的律例和典章，说上帝赐予以色列人的律法是他们可夸口的东西，或者这就是叫他们与地上其他民族其他人有所分别。之后保罗说，以色列人他们有儿子的名分，有荣耀，有诸约，有律法，有礼仪，这些都是给他们的。犹太人也在外邦人面前，在比拉多面前说，我们有律法，有上帝律法，可说就是以色列人的身份，却成了奇怪的事。他们在上帝面前也就成了陌生人。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有上帝为他们写的律法，我们有上帝为我们写的新约旧约圣经。我们所领受的，你可以说甚至比他们还多，但是如果这本圣经与你毫无关涉，你看圣经就像看到一件很奇怪的事，好像陌生人，你就也不应该以为你与上帝有任何关涉。他们致食其肉，满足自己的愿望，却不讨耶和华的喜悦。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这造他的主是他的造物主和造就以色列民族的救主。但主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耶和华拯救他们出埃及，他们撇弃耶和华就必归回埃及。所以以色列人真的是很奇怪，上帝拯救他们，上帝赐予他们一切，带领他们进到应许地，他们却不要上帝，他们厌弃上帝的解决方案，宁可自行操作。他们出了埃及却要归回埃及，这就 这其实就是人嘛，人都要掌控自己的命运，要自己做主。与其认知我们是没有办法自救的，我们总以为我们可以自己救自己。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很像犹太人，很多有些教会会讲说，你看这个，我们跟犹太人是一样。的确，说实在的，我们和以色列人完全一样，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也要自己做王，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要立自己的王。所以以色列人用尽自己的操作，他们寻求自己的救赎，最终失去他们的国，也失去他们的王，他们甚至失去他们的上帝。但是上帝总是，但是上帝，上帝有恩典，上帝信实，上帝赐给他们一个王。当王来到世上，他自己的子民不认识他，不接待他，不认同他，反而想要杀他。他们说，我们不要这人，他们宁可要一个强盗也不要王。他们说，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但是上帝，但是来自耶和华的王，他是一个好王，好王认同他的子民。王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王一生都反映他子民的生命。好王为他的子民活，这个王生在马槽里面，就像一个最普通的这名嘛，那个字怎么念？庶民。就如以色列人，他也必须逃到埃及避难，再从埃及出来，就应验他的父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何西阿书十一章，何西阿先知的话。他在拿撒勒长大，人却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他受洗归入他子民的名下，好叫他的子民能够受洗归入他的名下。人在园子里面落入试探，他在旷野里为人的缘故胜过试探。他说：“我来了，是为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然而人却不肯到他那里得生命，反而他们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上帝的子民不认那挂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他们呼叫：“我的上帝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他们的王也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因为他是他们的王，而王代表他的子民，王亲身代替他的儿女。以色列人离弃上帝，上帝没有离弃以色列人，上帝离弃以色列人的王，好叫以色列人可以回归他们的上帝。好，这就是上帝赐给他儿女的解决方案，他赐给他们一个王。而领受这个解决方案的人，真正上帝的子民，必然也是放弃自己解决方案的人，也必然认同这位先认同他们的王，就必然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有他新生的样式，因为他先为他们死，因为他先取了他们的样式。 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承认我们是驴，我们都是很独立自主的驴，我们都是在旷野里走自己的路的驴，我们还以为自己很潇洒，只不过其实我们真的很驴，我们就像以色列人执意走向灭亡，却想要自己救自己，但是你赐给我们一位救主，是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我们就不需要再操作，我们就不需要自己安排，我们就可在他里面得着安息，知道你是上帝，认识你。天父，求你叫你的儿女明白，凡我们所有的都是你赐给我们的，你叫我们总不忘记我们是全然依靠你活在世上，求你叫我们手中的工作总不虚妄，因为凡我们所做的是你托付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操作。为了你儿子我们主的缘故，我祷告。 Amen.